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好啦，返到嚟啦，咁我哋真係一定要讲下而家呢一个呢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嘅进展啦，係咪？ 我今日收到呢一个嘅最接近相对啦，即係美国嘅消息又话呢， 係 most likely 係会过到嘅， 係 特朗普都唔敢唔签。 嗱， 我嗰时候我之前咧就惊紧噶嘛， 佢何止唔签啊？佢何止唔会唔签啊？佢直情喺联合国嗰个大会讲话嗰度已经系讲埋添啊，会密切关注而家香港嘅情况啊嘛。 有个变数喎，其实因为众议院啱啱系提出咗对特朗普嘅弹劾 开 始啊嘛，咁呢一个会唔会影响到佢同众议院个紧张关 系？咁咪一件事还一件事嘅， 系呢个两样嘢嚟。 我哋用惯阿爷嗰啲逻辑咧，就捞埋啲嘢一齐嚟讲。 就算香港系呢一个， 同埋都过唔到嘅，即系嗰个 impeachment 系过唔到嘅。 就算香港系一个即系 bargaining chip 咧，都唔系对内啊嘛，系对外啊嘛，系对中国啊嘛，系嘛？咁所以其实呢样嘢就系唔关系，呢个唔系成为一个变数，唔系即系有啲人就喺讲嘅，喂，即系其实唯一一个变数就喺参议院嗰度，参议院就系嗰个多数党领袖就叫做 Mitch McConnell 啦。咁其实咧，佢因为佢老婆叫赵小兰，咁而赵小兰咧，佢之前就系跟住原来好似话喺中国好似大陆系有啲生意啊啲乜嘢嘅。 佢咪最近咪俾人众议院又系啦，去调查佢啊嘛，就话佢因为佢老豆佢系做船务公司嘅，好有钱嘅大有钱佬嚟嘅，就系曾经因为佢嗰个作为呢一个部长嘅身份啦，就同佢老豆一齐翻大陆啊嘛。咁呢样嘢就而家众议院就调查紧佢啊嘛。但系我就觉得咁，如果有晒呢啲咁嘅丑闻啦，包括你讲呢样嘢，包括你讲阿赵小兰个老公嗰单嘢都好，佢反而更加要过呢样嘢，即系证明我不偏不倚啊嘛， 唔系 刚正不阿嘛， 何止啊？佢啱啱佢講話，即係要呢個咩啦？要動議撥款150万美金俾香港咧，即係 promote 民主啊，同埋即係其實俾你打官司啊咁樣樣啊，好犀利喎！真係呢樣嘢咧， 咁啊唔使老實講，我哋幾個 有 基金 啊， 都籌億幾啦，係嘛？加加埋埋，我估 我哋可唔可以申請啊？呢啲即係當好自由亞洲咁樣樣啊，民主啊，係 唔係好大鑊？咁咪入我哋數大哥我哋 係啊！ 明明冇收美國佬錢嘅嘢，咁啊～摆明收咗， 不过我觉得呢样嘢我要赞一赞泛民，即系喺呢段时间入边，我觉得系冲破咗一个心理嘅枷锁或者框架，系够胆明目张胆地讲到明，我而家系勾结外国势力。 唔系，即系以前咧，以前咧就好中意有一句说话，你都好中意讲嘅，俾位佢入，系嘛？而家惊乜撚嘢俾位你入啊？入我啦，入我啦！ 唔系呢一个 point， 呢个 point 唔怕俾位入，因为点解咧？呢个系佢嘅死穴。即係對老共嚟講係死穴， 啊、 其他嗰啲咧就真係拍嘅俾威佢入啦， 啊、 即係包括你用武抗爭啊，包括你玩港獨啊嗰啲咁嘅嘢，嗰啲又怕俾威佢入。 嗱、你話呢、這個？ 但係如果你話勾結外國勢力，即係只要不涉及金錢嘅話咧，我覺得係 OK 嘅。 嗯， 因為你一涉及到金錢咧就好煩。因為點解我今日我頭先未講曬嗰個古仔咧？我知道嗰條友係藍絲咧，講嚟講下。因为佢同我开头咧讲开太子嘅单嘢嘛，竟然同我异口同声都觉得唔会啩，青屋咧唔会啩。佢讲下讲下咧，佢就话咧原来咧系有俾钱嘅。啊 咩有俾钱啊？ 即系佢话我哋啲示威者有收钱咯。我 你讲翻你个 Uber 司机啊？ 系啊。 哦，佢咁讲。 跟住后屘我原来佢自己自爆，佢话原来佢以前咧做嗰啲领队啊定咩咧，就收几嚿水走去。我话哥， 哦，佢话佢系蓝丝嗰啲，即系何君尧嗰啲。 佢自己有份啊！收过啊，跟住我话你唔好以己度人啦、 啊。 我阿哥，我哋200万人啦，你点俾啊？你点找嗰条数？ 哦，你同佢辩论嚟。 唔系我冇认真同佢辩论咩？佢话晒佢揸住个车，咪唔系我揸啊？今日啊，大佬。 O K， 咁啊，琴日即系唔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其实而家呢一个对于美国呢个因素对香港好重要呢样嘢，深入民心。而家个个香港人咧都睇到呢样嘢，即系包括琴日吓围呢一个医馆啊，围阿林郑落区啊，你睇下呢个，我琴日拍呢段片系嘛，大家可以睇下。系嘛？喂，呢、這个阿伯好犀利啊！又其实佢当然系粗口阿伯啦，系嘛？佢讲好多嘢，佢就话中国最惊系美国佬嘅，系嘛？你而家打爆我头最好啦！你打爆我头咧，美国快啲立法，系嘛？ 你唔知系话事话，即系最初咧，我都有少少保嘅，就系对于呢、這个即系揸美国旗。后屘我谂下咧，其实喺全世界任何个地方。 揸住，即係除咗美國本土揸住美國旗嘅咧，即係通常都係燒噶嘛。啊，唯獨是香港人，你咁可愛嘅，揸住支美國旗揈下揈下，喂，搞到啲美國佬啊打曬飛機啊，大佬， 係啊係啊係啊， 喂你自己， 喂呢個感動到佢哋喎，坦白講係， 喂點解啊？人哋係帝國主義嚟噶嘛，喺我哋嗰啲左膠嘅角度，霸權主義嚟噶嘛，係嘛？鐵蹄處處周圍都軍事基地，咁啊全世界人民由中東到東南亞，到非洲到南美，喂，全部都係喐美國佬噶嘛？ 呢個咪就係 揸住佢啲碌旗咧，這個、就唔係我哋揈咯。 呢個共和黨， 我哋燒喎、 啊。呢個共和黨，呢個共和黨領袖啊 ，Kevin McCarthy， 咁佢自己本身 Twitter 都講，我話我見到你哋揈美國國旗啊，我甚至乎我覺得你哋已經有當年啊，我哋呢個 Founding Fathers 啊嘅影子啊，嗱 Founding Fathers， 即係佢話呢個建國啊，即 係 Founding Fathers 嘅影子，呢、這個唔係淨止佢講噶，其實成個共和黨都咁講啦，包括係霍士新聞網佢都係咁樣講嘅，就係 霍士。新聞好重要喎，如果大家知道咧， 就係話美國佬你又唔好誤會喎。其實我唔係特別好中意你，不過問題就係話咧，我哋即刻 ride on 你啊，我攞你嚟 leverage 啊，大佬。喂，如果我唔靠你，我靠邊個啊，大哥？係嘛？ 即係霍士新聞個霍士早晨咧，啱啱講完啲嘢咧，奧巴馬咧，唔係奧巴馬，阿侵嘅 Twitter 咧就會即刻出㗎啦，係，所以侵就最中意，即係好似亞視咁樣嘅，最中意睇霍士新聞。 喂，所以美國佬， 所以香港啲市民或者出嚟抗爭嘅朋友，如果見到霍士新聞部機影住你嘅話，你真係要即刻話。 I support Donald， 係啊 ，I love 侵侵啊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你講打飛機咧，阿土伯都應該打下飛機嘅，真係。因為一開始如果講係即係喺美國嘅游說工作，例如幫阿之峰哥佢哋即係開始就係做一啲聯繫咁，我諗你都係開始幫手鋪平道路嘅，幫佢哋 啊。都唔係嘅，咁喂老實講，美國人就好現實嘅。 嗯，咁佢 icon 有一日你有利用價值嘅時候，即係香港人有利用價值嘅時候，咁佢咪揾你咯。 係啊， 當有一日。即係例如雨傘過多一段時間咧，其實美國佬咧已經冇諗住再嚟香港。 但係我都咁樣講呢樣嘢咧，就其實永遠呢樣嘢雙向嘅。即係我覺得就係其實所謂雙向意思，其實我哋都有謀求呢個雙贏嘅關係啊。咁美國喺香港需要香港，因為其實佢自己本身起碼即係有八萬嘅美國人喺香港，八萬僑胞喺香港啊。 仲有一樣嘢最重要啊，除咗八萬人之外咧，因為我哋有百幾二百萬人走去出嚟遊行對抗中共啦。 係。 佢要借你，佢要借你呢一即系草船借箭啊！ 價值之戰 係嘛？喂，西方世界，喂，俾呢個中國夢啊，俾嗰啲咩幾大信咩自信話，啲咩制度自信之前啲乜鬼信咧、啊？即係俾你打到一撲一碌，甚至乎咧係向全世界咧輸出呢一個中國模式撲街。喂，對美國人嚟講，對美國政府嚟講，喂，呢個係一場價值之戰。我哋話齋，我唔借你嗰百幾二百萬人嚟，借呢個機會入一入老共數啊！喂，所以我最初咧，我都話，唉，唔好搬支美國旗出嚟啦，係嘛？好似我哋即係自己冇乜用咁，要借人哋過橋。但係諗下又唔係噃，你啲碌旗咧，連美國國會議員都攞嚟講，因為我諗美國國會議員咧，佢呢一生人都未見過咧。離開自己嘅本土，竟然有人揈得咁過癮噶嘛，大佬！ 而且喺即係侵侵上台之後，佢本身有一個即係保護主義嘅傾向嚟噶嘛，諗住小李嚇。其他世界嘅事務又話要即係日本嘅即係基地話要揾軍費話要日本自己俾翻錢咁樣。喂，難得我走人，我想走佬嘅時候，反而你喺香港人或者係喺世界某個角落地方，仍然係咁推崇呢個美國嘅價值，或者係 哦， 唔係我哋天真可愛在於乜嘢咧？其實最初你記唔記得咧？六月又好，七月好，冇乜美國旗嘅，最多嗰個咩婆婆、黃婆婆係嘛？ 係啦，黃婆婆就 係捧支英國旗嘅， 一開始係 起碼差唔多到八月，我印象啊，先至有支美國旗咧飛一飛下。 係啦， 而嗰陣時候咧，加多句先 ，sorry。而嗰陣時候咧，其實阿 Trump 已經話咧，不斷喺度講緊咧，就話呢啲問題咧，等北京同香港人自己解決啦，咁嗰只嘅，你仲揈佢碌嘢，係咪？ 然後陳文就衝出嚟話，其實我哋一早揈旗啊嘛，係嗰班人係佢哋嘅人嚟噶嘛，係， 係，即係佢就永遠就係話啦，係嘛？你抄我嘅，係嘛？我即係呢樣嘢有得呢樣嘢。 唔係，你知唔知啊？我其實我自己都有個心路歷程。我僆仔嗰時候咧，我真係左交到咧，係覺得喂，屌我哋地方嘅民主，你點會靠人啊？但係年紀大咗開始務實咗，我發覺你唔靠佢，我係唔掂嘅大哥。 唔係你唔可以， 我憑乜嘢？ 唔係你唔可以下下都好似純情小白兔咁樣嘅大佬啊！即係你好奇怪啊！即係你又要人哋 去好即係純粹係出於一個啦，即係意識形態個公義啦去支持你。但係永遠呢個世界上係冇免費午餐噶嘛。 唔係呢啲嘢一定有 give and take。 係咁，梗係啦呢樣嘢。 咁你一定 take 㗎。喂，大佬，我幫你。喂，學阿倉麻齋，大佬。我摆个军事嘅基地喺度保护你，咁你应该你找数啦，大哥。嗱，我都去顶嘅。 呢个世界咧，就最紧要咧，就我觉得 fair deal 咧，最紧要就系知道大家需要啲乜嘢，知道嗰个叫做系即系各取所需系啲乜嘢。嗱，即系你嗱，我哋知道美国需要啲乜嘢，我哋俾得起嘅，即系我觉得 fair 就得噶啦。呢个世界就系、是，即系等于喂， 唔系其实都冇坏、啊，用你嗰个讲法就系咧、啊，即系当全球都已经警觉到咧。是中国威胁了现在真的的时候呢、 嗯、 喂香港人是全世界令到所有人呢是一巴打醒全世界、 嗯、 你记不记得我记得有个外国传媒、 嗯、 说我们西方人觉得自己很羞愧、嗯、因为为什么呢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哇他不断在派钱不单止一带一路是吧那些什么孔子学院又好啊去到那些即是收购人家的生意又好啊甚至垄断人家那些、主要的即是国防啊那些咁工业啊即是来电信啊之类的东西啦、嗯、喂其实是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来的嘛。喂而香港人在他眼皮底下是吧在他的主权管治之下我哋咁出嚟顶喎，喂，老实讲，我哋都胆正命平啊， 冇用噶嘛，即系呢个就系等于Nancy Pelosi 讲嘅，就系话香港人好勇敢，而且佢觉得佢喺香港呢个抗争运动咧，佢揾到好多 inspiration 啊。inspiration 的意思就是其实即是等于就话 烟势 你是引领紧而家全球个抗争运动其实是。 其实啊呢样嘢又要 call 翻阿土伯嘅即係要即係唔係有希望先至坚持。 我 其实我超人嘅呢句。当年俾人闹緊例如六四烛光晚会即係冇任何作用做到嘛。但今时今日你睇返你美国人眼中就係话因为你香港人坚持咗三十年打六四，坚、持到第三十年，啲人咪好似咪出现佩洛西嗰个讲法咯，我系、哦，原来你班友真系顶咗卅年咯，系，喂，去到第卅年先开始起作用啊！ 我记得有一篇文，我觉得好似都系鬼佬写嘅，就话即系天安门嘅亡魂，虽然佢写得远少少咧，就系话咧系转化咗个力量喺我哋香港人身上，同埋三十年之后，你有冇睇过呢篇文啊？ 冇， 我记得我 share 出嚟嘅，哇，嗰篇嘢我睇完嗰个 lead， 即系睇完嗰个开头，哇，即系都感动。 系嘛？ 喂，点解原来我哋咁有力量？因为老实讲，大家都觉得自己系港珠噶啦，大家都好务实噶啦。面对十四亿嘅即系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共产党嘅管治，我哋根本动不了他们分毫。佢话要点就点。 嗯。 喂，雨伞运动之后，佢如取如攜，系、 嗯、 咪？话 DQ 你就 DQ 你，系咪？话呢一个嘅搞呢一个嘅一地两检，一地两检，喂，睬你都戆居嘅。喂，但系到引导去一个。关头啦，用翻嗰阵时候张明敏嗰个歌词系咪？忍、无可忍嘅时候，我哋都要挺身而出啦，大哥。喂，其实我哋系表达到呢种精神出嚟嘅、 嗯。 喂，而美国人，喂，老实讲，佢唔系势必要帮你嘅咩？大佬，佢都系嚟中国做生意嘅啫，都系赚多啲钱。 但系 因为刘晓波当年讲过啦，话因为你识为咗中国嘅经济利益嚟降低自己民主嗰个要求啊嘛。 系啊， 好早佢已经讲呢样嘢噶啦。 唔系，我觉得咧，即系美国佬咧，其实佢自己始终啊，即系你就算 Donald Trump 而家讲，而家咁拒绝呢个所谓多边主义、全球化呢样嘢咧，喺联大嗰度讲呢啲嘢啦。但系起码即系你如果你话揾全球啊，即系揾一个啦。叫做係獨霸一強，而佢係可以即係佢去推舉呢、這、一個即係、就是、自由民主嘅概念，喂得美國嘅啫嘛。但係而家香港近在眼前，水深火熱，你唔去理嘅時候，你以後冇再冇機會啦。去自己點樣 advance 你嗰個叫做係自由民主嗰個價值觀㗎啦。以後 唔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我唔知嗰個係真嘅新聞定假嘅新聞啦。不過我見到啲加拿大嘅朋友已經 share 出嚟嘅就係嗱嗰日我哋去遊行嘅時候咁咪。阿爺咪動員曬喺全世界各地嗰啲人同我哋海外嗰啲人香港人玩對抗嘅，咁咪加拿大咪衝曬啲法理出嚟噶嘛？ 嗯， 佢好似話取消緊佢呢啲driving license 好，取消緊佢啲 visa 啊，大佬，你死唔死嗰班友？ 即係話大佬，你最大鑊啦！嗱，呢啲最好嘢，如果係你做到 final year 先至走嚟咧。先至走嚟遣返你，喂大佬，你支持咗几年，你读咗几年真系白读嘅啫，呢啲系呢啲先系大快人心啊嘛，大佬，你仲喺度咧，仲喺度炫富，仲喺度讽刺你班友穷，大佬， 屌你嗰啲錢喺邊度揾翻嚟啊，大哥！ 嗱、啊，你啲污糟錢嚟噶， 你嗰啲垃圾錢嚟噶、 啊， 你仲好意思？我係你 啊，就算我 order 都好啦，使乜咁認真啦、啊？咁行去襯下就算啦，揸住個法拉。 唔係，因為其實呢啲咁嘅二世祖啦，一世人啦，其實係冇乜嘢佢值得去自豪。淨係得佢自己嗰個出身，即係呢個等於我哋以前成日講嘅劉明偉啫嘛，你係投胎界 KOL 咁樣。唔係你，即係你一生人最叻就係投胎啫嘛，係咪？唔係即係就算係劉明偉，我都開始對佢有少少改觀啦。佢開始講翻啲人話係咪？因為話曬 佢叻仔嚟嘅， 話曬佢老豆啊，都受惠於呢個運動啊，係咪先啊？即係咁講，咪好簡單的道理啫嘛，大佬啊，佢都講話要喂搞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㗎，係咪先？ 如果要追究責任嘅話咧，劉聯雄係第一個要追究責任的，即係對老共嚟講啊。嗱，最初講翻老實啦，個初心都係報復阿孟晚舟啫。你包隻咁樣拉我係咪？第二，喂咁多貪官走咗落嚟，我又想凍結佢財產，係咪啊？佢住曬四季酒店，咁我揾一個合法嘅方法，唔用洗頭艇啦。我哋名人嚟噶嘛，而家共產黨係咪啊？仲擔住口煙，一鋪牛屎嘅咩咁樣？好啦，佢初心本来真系咁嘅，我估嘅啫，而家事后啊，喂，但系你搞到一劈嘢咁，喂，共产党自己都瘀啦，今年系咩日子啊？国庆七十周年啊！我估佢而家放弃噶啦。嗱，我嘅估计系点咧？呢几日咧系打到七彩。 哇！国庆七十周年咧，你讲起国庆七十周年，有单嘢真系要讲啊，大佬。 系 呢、這个真系好笑啊！呢、這个真系呢、這个咧就系、是、嗱，之前咧就有学校咧就话喂唔扯旗啦，系嘛？哇！而家搞到啦，即系而家啲后生， 多谢你提醒我争 而家呢个逆权运动搞到啲靓仔，你得咗一队人一代人啊！你知唔知道啊？你搞到而家冇人肯扯旗啊！而家做扯旗咧等于广奸啊！搞到咧即系你之前咧就话教育局咧就话唔俾唔扯旗。点解咧？因为会释出一啲咧，即系其实错误嘅信息。有咩搞到咧？而家中学校长咧要自己负责喎、啊，大佬。喂，大佬，而家校长负责，你系咪要着翻嗰件衫？系咪要操翻嗰个礼？系咪要顶住个大肚腩喺度？真系扯旗啊！系咪？喂，成个画面你话几样衰？一间校学校里边，永远扯旗咧系一队人扯嘅。你而家一个校长扯旗，乜嘢样？乜嘢画面？ 喂，你知啊？你今日 share 呢一段新闻嗰阵时咧，我发觉咧系睇100篇里边咧，唯一一篇咧。是有少少即系开心同埋， 系啊， 即系而家睇嗰啲新闻咧，全部都系好悲哀啊！即系大家会谂系一边啊， 尤其是你望住十一咧，我同土伯嘅谂法都差唔多，因为我仲惊咧系一定系有血腥嘅画面出现，因为你头先讲到我第一节咧讲紧话，好多人都有抑郁啦，你同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啦咁样。 唔系佢医生话我咋，我唔知噶。 我有朋友佢都系做啲心理辅导相关嘅工作，即系我哋讨论开，哇，系咪真系？啊！咁多浮屍，咁多人自殺，會唔會真係即係警察係就手腳喺入邊啊？咁樣咁佢話其實咧，即係你話政治嘅環境或者社會嘅環境，令到人激起即係啲抑鬱症發作或者內在一啲精神嘅問題，咁去自殺咧係唔出奇嘅。咁但係佢覺得，如果呢段時間嘅人係真係因為個政局或者個環境係令到即係自殺嘅人激增咧，亦都有啲人咧，我相信咧，即佢係咁分析咧，就話喺十一入邊咧走出嚟咧，係我佢有啲人。即系横掂都自杀啦， 自焚。 不如我揽住呢个差佬啦。 嗯， 系啦，一齐 呢个好危险噶，呢个好危险噶。 喂，亦都，我相信咧，我哋呢边亦都有好多人都会谂噶，就话用七一嗰日嚟做一个对比，因为唔想七一嗰日流血，所以最尾立法会系退守嘅差佬系。咁十一呢个七十周年国庆，系唔系都会有同样嘅部署咧？差佬 担心、啊。 而我哋呢边咁嘅人就会谂啦，系咪嗰日嘅时候还拖系一个最好嘅机会咧？ 诶，嗱，呢个就 唔系。咁我谂第一即系、你讲危险啦，第二我就觉得，喂，你个假设。是不是12号是 end game 先？ 嗱，唔使12号啊，好似听日咧，我啱啱收到 message 就话咧，听日就系我哋民阵啊，就有个反权威权迎接黎明嘅集会啦。但系同时间原来咧，好似话天马公园啦，又有撑警集会、啊， 唔系话 系嘛？嗱，呢一个真系对决、啊，南王大对决、啊，大佬。 喂，点会咁批嘅、啊，大哥？ 嗱，我唔知道啊，真系有人咁样讲啊，即系所以话听日咧，定要 all in 天马公园、啊，系嘛？ 因为听日民阵嗰个系夜晚嘅集会嚟嘅，喺天马公园。咁但系而家都我见到系网上都发起啦，开始四点钟咧系会有行动嘅。听日就系、 是、对方 唔系我哋嘅人已经开始就话系希望做连龙长人链、 okay ， 由金钟开始去到铜锣湾咁嘅样，四点钟就开始搞嘅。咁所以你话如果日即系。好似阿曹总咁讲嘅话咧，就 真係有嗰個撐警集會嘅話，咁就撞到應該認㗎啦。 係啊，咁樣嘅話真係好危險㗎呢樣嘢，係真係大冇鬥嘅大佬。 然後 唔係，我覺得老共其中一個計謀係想群眾鬥群眾喎。 係啊， 即係細量嘅具體嘅説法咧，佢講幾次嘅就話不同政見嘅人士喺度毆鬥嘛。 啊， 其實上個禮拜已經有咁嘅跡象啦，同埋佢專係揾啲老弱殘兵出嚟，啲阿叔啊仲大過我啲啊。仲大過我嗰啲啊，就俾你打嘛， 係啊， 係嘛，你咪幾個落單嘅，元朗有兩個，係嘛，唔知要北角有一個咁樣噶嘛，其實係危險嘅，因為點解咧？你 而家又咁興私了啦，又 咪係咯嗱，你計唔到老共條數係點嘅嗱？你明明以為佢喂十一前好解決個問題啦，係咪嗱？你又唔敢出解放軍，因為你之所在，跟住你政治上又唔讓步，咁即係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你究竟想點啊 ？OK， 咁後屘諗到啦，嗱，我哋不斷喺度激化啲矛盾，透過差佬出嚟嘅。OK， 跟住我哋已經係即係宣揚緊係私了啦嘛， 係 嘛？咁咪上個禮拜咪體驗幾單出嚟咯。喂，其實係危險㗎。咪雖然大家都會好爽嘅過程裏邊，打鑊佢。 啱啱又有張有一單新聞，睇下先。 好 咁啊！陳浩天話：你睇呢張相，唔好以為佢瞓矮頸啊，唔係啊，原來係俾一個即係亞裔人士啊，即係其實搏頸喎，大佬。 喂，而家 用電筒襲擊喎，用長電筒襲擊喎。 喂，而家係唔少㗎。你有冇發覺 邝俊宇咧？你都未計 邝俊宇啦，系嘛？ 岑子杰、邝俊宇，而家陈浩天， 咪全部申请集会嗰啲人都出事，都俾人哋跟，俾人打，系嘛？即系呢啲啦，就系、是、其实阿习帝啊，佢啱啱佢唔知道，其实佢上个礼拜佢好少讲香港噶，你知唔知啊？即系佢永远咧，佢即系阿习近平咧，永远系将自己置一个非常之安全嘅位置啊！即系佢嗱一个喂，其实乜嘢重要，你应该讲乜嘢啊？系嘛？ 佢都冇直接讲西藏、新疆噶，咁耐以嚟都，我起码我的记忆所及啦吓。 咁佢而家就话即系22号一日，佢就话引导港澳政协支持政府特首，仲要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大佬咩意思？ 用埋当有趣啫， 唔系 你觉得有政治？ 你 咧 壮大爱国爱港嘅力量，就系我哋一见到嗰啲咩嗰啲白衣暴徒啊，嗰啲人啊嘛， 何君尧啊嗰啲啊嘛， 何君尧嗰啲啊嘛。 唔系你已经其实觉得奇怪噶啦，上个礼拜我哋都有讲啦，明明都好似 settle down 紧啦吓，但系点解何君尧出嚟玩清洁运动嘅咧？喂，佢系不断系想即系挑起嗰种群众咧。即係死心不息， 係嘛？ 繼續鬥落嗰種情緒。 呢個我諗清楚啦。嗱，其實講真，你成日有個困擾嘛，你係好困擾嘛。啲咩好困擾？原來啲英文叫咩啊？叫好困擾啊！咁樣講啊，嗱，呢個爛劇啦。嗱，即係嗱，你話好困擾件事情就係點解？即係搞極都唔完，係咪有人好想唔完？係嘛？嗱，我解清楚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最邊個最唔想完咧？其實最唔想完嗰啲人。就係喺呢件事情應該要負責、應該被清算嗰啲人。 咁呢個就正正係當年即係六七年嘅暴動，黃威林嘅做法咯。佢點解要發起呢個反英抗暴啫？唯一個目的就係在於 保命咯。 我要保住自己嘅權威啊嘛。Otherwise 就好似啲工聯會又好，啲左派工人又好，啲勞動群眾又好，咪有樣學樣學紅衛兵嚟鬥我。 好啦， 係嘛？所以我唔。我先搶先手啊！ 嗱，林鄭佢講嗰啲説話咧，成日即係你就包括點解今日阿湯十一啊，即係阿十一哥佢講就係話，佢冇封死呢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㗎，係嘛？佢冇封後門㗎，係嘛？嗱，點解佢咁樣講咧？即係嗱，配合埋林鄭永遠提及獨立調查委員會都喺度話因為而家好需要警察，係嘛？制暴止亂，係嘛？即係。正正因為你需要整警察，你唔可以而家清算咗佢。而家清算咗佢嘅話，你就兩頭唔到岸。 唔係佢成日咧呢樣嘢，我唔知佢係即係真空啦、啊，定係假空啦、啊，就係、是、即係空你個空啊！嘅意思就係在於咩咧？佢成日話等你哋停咗之後咧，佢就會考慮嘛。一路嗱唔係林鄭講， 但係 好多人講呢個風聲出嚟。但我喺度嘅諗法就係咁樣。你一日係雞同雞蛋嘅問題，一日你唔搞獨立調查委員會，啲又點停啫？喂，我停咗。跟住你唔搞到立條路委員會，我揾邊個賠啊，大哥？ 唔係呢個 跟住你林鄭月娥就繼續坐翻喺個台上邊。 呢個咧就其實咧，呢、這個永遠咧，中共咧對付呢個北韓問題咧，就其實喺度講風涼話，講咩雙暫停。北韓問題嘅雙暫停咩意思咧？就係話你唔好試射啦，跟住對住美國就話啊，你唔好制裁佢啦。咁究竟唔係兩個人都唔信雙方嘛？嗱，冇信任嘅環境底下咧，就變咗一個囚徒困境。喂！即係講真，如果我讓步嘅話，你唔讓嘅話，你又攞我命㗎喇喎。 唔係咁，所以呢個中國人搞政治嘅最大嘅敗筆就係呢樣嘢咯。即係永遠為你當權嗰個，梗係你行一步先啦。你冇揾我哋弱勢嗰啲嚟退一步，就你啊，大哥係嘛？嗱，你釋出善意，喂，你拖咗三個月先搞個撤回，幾經辛苦。雖然大家都知冇太大差別，喂，但係獨立調查委員會咧，係咪啊？你唔好執住頭先你講嗰個咩法治嗰樣嘢嚟講啊，大哥，係咪啊？你唔告咪唔告咯？有幾大件事啊？係咪？你話嗱部分唔告，老實講，你排千五人上去告，你搞幾耐啊，大哥？你個法庭冇事噶。第二，你可以做個法，做個做法就係走完咗個程序，咪好似陳方安生咁講特赦咯。 嗱好啦，嗱咁啊，剩翻少少時間咧，我哋都要提一提嘅。嗱，香港民主人權法啦，咁啊，黃之鋒啦，嗱，我咧真係重返權啦，好有用嘅實事，就係話啦，佢話即係 你暗示佢以前做嗰啲冇用啊，得 唔係，即係咁講啦，即係其實有啲人就話佢小政棍，咁但係你點都好，我覺得呢樣嘢即係俾翻個 credit 佢，係嘛？佢真係做翻一件即係其實好有用嘅事情，就係話啦，即係其實而家傾緊呢個香港民主人權法啦，咁咧因為其實嗰個叫做係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啦，咁佢就話即係要傾到呢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通過之後，咁點樣制裁啊？有邊啲人你覺得應該要係重點處理啊？係嘛？咁佢而家咧就將呢一個叫做係十八區嘅呢啲咁樣嘅行政主任， 唔係叫民政事務主任， 民政事務主任 A.O. 嚟㗎，大佬 嘅名單交，點解將佢哋交咗上去咧？因為佢話佢區議會選舉嘅時候咧，佢哋就會變身做一個啦選舉主任㗎啦，咁咧。即係呢啲咁樣嘅所謂 DQ 刀手咧，咁佢哋咧好多時候咧都兼任埋嘅 vetting 啊嘛做， 係啦。咁 但係我覺得咁 係啦， 唔單止係十八區嘅民政事務專員嗰啲，就算係喺每一個局裏邊下邊嗰啲秘書長啊、副秘書長，全部對曬名單過去 啊。 因為點解咧？你嗱，你十幾萬公務員就即係唔合理啦，有好多都係可能係我哋自己有嚟㗎啦。但係呢班最上嗰班人包括喺即係警務處啊，即係可能係總警司級以上嗰啲咧，全部個名單列曬出嚟。即係如果還掂係過民主人權法案嘅話，因為你一定要對呢班人有阻嚇作用。Otherwise 咧，佢真係唔驚你嘅。而家佢咪就係咁咯，話打你就打你，係嘛？話入新屋嶺就入新屋嶺，係嘛？話濫暴就濫暴，話告上法庭就告上法庭，有冇證據一件事？喂，其實而家就係咁啦。你係咪？ 再嘢講，我想講咧，就係即係因為阿十一咧，依一日咧，頭先佢都講到咁兇險咧，因為好多網友即係見到阿世良大總統都喺十一面前緊急封咪咧，咁樣咁都好渴望係有啲十一嘅建議或者分析咧，俾大家聽嘅討伐。如果你十一個人即係 唔係，我覺得出嚟咧，你要出嚟嘅，但係就最好跟大隊。 嗱，佢而家佢仲有 同埋第最關鍵一樣嘢咧，就唔好磨爛隻，同埋唔好。今次咧要搞咧，都唔好搞你地站，因為我哋要走啊。如果我哋多人嘅話咧， 你話和李飛又係要走，唔係 因為我哋要透，因為我唔係個個揸車㗎，亦都唔務實啦揸車，嗰日一定係搭地鐵㗎嘛。如果你乒乒乓乓打爛曬佢咧，大佬我跟住佢又封站嘅時候，唔知邊度走啊？我哋唔知喺邊度鄧溝一大撤退。但係十一一定要咧，係俾共產黨咧令到佢灰頭土面。嗱， 就叫何去老母啊嘛， 全中國。十四億人，願意又好，唔願意又好，自愿又好，唔自愿又好，幫你喺度即係舉旗慶祝，唯一一個地方，香港，同你對著講，重要啦，係咪？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地方，雖然我哋唔認啊，老共自己講啊嘛，不可分割嘅土地啊嘛，從來以嚟都係中國嘅領土嘛。嗱，呢度就有幾十萬人，嗱，我唔敢奢望一百，起碼幾十萬人。出嚟同佢督眼督鼻，系咪啊？ 唔係有喂阿阿啱啱阿昌問你喂，又講起阿細良，又話封麥，有啲網友即刻好緊張啊！喂，細良封麥咩？係嘛？唔係，佢話休息一個禮拜 啫。 佢話即係佢喺 Facebook 嗰度傳，佢自己又出 post 就話久違了的休息，係咪？就係、是、咁樣啫，係咪？ 咁啊，都好嘅，唔使俾曬壓力佢啦。 咁你知道啦，係咪？咁啊，即係佢不嬲都話自己企第一排啊嘛。佢咁佢啲收睇又真係好勁嘅，大佬。下二三十萬已經多過呢個商台啊！ 即係幾節加埋先，未必有咁嘅數。 主流媒體啊，咁樣嘅即係收視啦，已經係咁，所以咧壓力係一定大嘅。其實就係、是、 咁都休息一下一件好事啦，即係俾個機會咪 再思考一啲 係啊 新嘅戰略。 唔係，不過咁講，我補充翻一樣嘢啦，就係、尤其係黃之鋒頭先佢講交咗呢18區名單之後，我覺得就係、是、唔好令到佢嗰個心血白費。即係我希望咧，就其實嗰、那個區議會選舉，大家認認真真做好佢、 嗯。 即係有啲人就喺度開始喺度講啦，即係喂，你而家搞區議會選舉係咪食人血饅頭咁樣樣？即係做一個道德勒索咁樣樣。 嗯， 我覺得呢樣嘢咧要搞清楚個概念，即係區議會選舉咧。嗱，我哋同五年前唔同啊。五年前嘅雨傘運動嘅遺憾咧，在於咧我哋相隔於兩個選舉，相距太遠，唔可以即時懲治啲港奸嗰啲建制派。嗯、但係而家我哋一個大好機會，即係我哋成日講，即係我兩個理由啫，要做好呢個選舉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啦。即係所謂嘅叫做係即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即係你話區議會即係 兩打兩條戰線啦、 啊，打兩條戰線，喂，起碼 既有議會亦都有街頭。 即係我覺得就係如果有人係去有心去攻呢一個區議會選舉，或者包括埋阿昌啦，喂，我覺得呢啲要俾鼓勵支持佢。其實 好簡單嘅道理嘅啫，阿爺睇嗰啲咩民意調查又好，睇我哋上街都好，係冇客觀嘅基礎去量化究竟今次佢幾失民。唯一一个能够客观地话俾老共听，你再嚟啦，你输到扑街。 咁我哋见到就系、是、 冇一个系你嘅人啊！你如果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嗯，行政长官选举、区议会，如果我冇记错，你应该加埋有二百飞。 嗯， 上次777立晒个二百，减二百即系577，胡须仔几多？400几啊嘛，好似有加二百，咪赢咗咯。 虽 然嗰个系绝望中嘅希望，但起码好过今时今日咁啊，大哥。 嗱，有啲人就咁讲，就系话咧，唔系喂，戴耀廷啦，戴耀廷其实佢都好有心，就系话啦，喂，不如将呢一个区会选举变相公投啦，做咗一个变相公投啦。 呢啲我睇完之后，我都唔明点解啲人骂佢。 啊， 喂，我真系拗晒头，尝试企喺佢哋嘅角度去谂。喂，阿廷有咩问题啊？讲呢句说话。 唔系。嗱，呢個咧吸收咗一個教訓，就吸收咗0371嘅教訓。0371之後咧，其實係一個大公投嚟嘅，那個區議會選舉係嗰陣時，當然係做咗個狂風掃落葉，係一個咧叫做區議會奪，即係個區議會革命啦，真係做到。咁但係個當其時，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咁政治化，即係第一次，其實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政治化呢個區議會選舉。咁但係你第一次政治化呢個區議會選舉，又都俾你攞到咁多票、咁多位之後。你有啲人好多人係冇用心經營啊嘛，好多選民經歷咗今次嗰次嘅 係啊，嗱、啊、我唔敢講全部，即係因為人哋係會 empire strike back 嘅， 咪即係等於， 因為點解咧個政治氣氛一過嘅時候咧、啊、就冇打到保皇黨，即係呢個 momentum 喺度啊嘛，係咪？咁有啲選民就係因為啱經過沙士，經過7.1就出嚟投票，啊、但係嗱、啊、今次我覺得有一樣嘢唔同，呢個係一個指標嚟。 是 啊、你要向老共說不嘛，咁、 啊、 有咩客觀基礎？你真係睇香港民意研究計劃 啊， 咁簡單啊？睇下阿林鄭負35分啊， 哦，唔係有啲前線要選嗰啲人啦，我諗佢 喂，同埋呢個運動要長遠搞落去 啊，我用一個會計嘅術語就叫 capitalize 佢啊嘛，喂，你下下都 expense off， 即係使咗佢嘅，喂，咩叫做資產啊？資產就係能夠长远地同你继续抗争啊嘛！嗱、 啊， 我用会计嘅术语同你讲嘅咋，你梗系摆喺你个资产负债表里边嘅资产啦、啊，大佬，你下下 expense 咗佢， 我觉得 咁你点样长远啊搞啊？所以我唔明噶。嗱，当然即系、有时有啲友中意反大台，我系理解呢种心态嘅，即系包括阿戴耀廷即系咁出嚟，即系噏呢个说话，大家好似觉得好唔舒服咁。喂，唔系啊嘛，我哋死咗咁多人，我哋咁多人俾人打穿头。咁你包真係掛住佢選舉，嗱其他唔敢講啦。 呢個所謂萬人咩，即係呢個咩人血饅頭嘛，係嘛？ 喂，我就冇所謂啦，係咪？即係我又唔會選嘅。但係喂，你要諗從成個運動嘅角度嚟講，喂，你第一，如果我哋攞到呢200席嘅區議會喺行政長官選舉裏面有幾大嘅重要性？ 哦，呢個係零和遊戲啦。喂，大佬，我哋攞幾多 席？喂，我哋上一次都已經300+噶啦嘛，係嘛？ 係啊。 你加多200，500几啊，差唔多接近一半啊。 係啊。 你唔喐831， 系啊，喂，要噶，系啊，即系我哋嗰个讨价还价能力大好多啊嘛。 而家佢应承你，你都唔好信啦。 系啊， 尤其是共产党嘅嘢，屌！喂，你试下，你试下冇咗个200席，睇下佢同唔同你。 永远呢个世界就系能战先能和，系咪？即系你有 power 嘅时候，佢先至会尊重你，先至会同你谈判啊嘛，系嘛？即系我哋攞几多飞，我哋攞几多票。 就是對方失幾多票嘛，咁簡單嘅道理。即係你諗下， 唔係我覺得咁啦，即係大家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戰線咯， 係戰線。 嗱、okay? 又唔好吹得太大。你問我，我就一定會覺得今次嘅區議會應該形勢係比037更好嘅。所以咧，我就認為，即係我幾個月之前講啦，就有兩隻腳出嚟都選啦。你好填曬啲位佢，但係你自己冇撞區啊，大哥。係 啊， 嗱，你一撞區你係蝦嘢㗎。喂，區議會選舉係多數決㗎嘛？ 唔 係，你兩個反對派係嘛？ 仲有簡單， 即係何俊仁、鄭松泰咁。 簡單。 咁你實比何君瑤贏㗎？ 簡單一句説話，有時代革命之前。我哋先做好呢一个区议会革命先啦，即系讲真，如果我哋区议会可以变天嘅话咧，你要去血祭，即系呢一个叫做系嗰啲死事，即系或者系义士失去咗，我哋可以喺区议会层面上面报复。喂，等于我哋喺区议会上面对呢啲嘅投票啊，点样去要求呢个七，即系你831太子站？ 当年啊，系啦，我就正想举你呢啲咁嘅例子啦。当年啊，下下建制派利用区议会主席、副主席或者系区议会个大会里边过嗰啲 motion， 学你话斋，831 CCTV 用区议会嘅压力嚟俾佢啊， 逐个区议会过， 系啊， 好独立调查，你未搞啊？逐个区议会过， 嗱 你 系啊， 过唔到一个咧，点咧？ 啊， 唔肯出席啊？我过半啊嘛，咁你点样要开会？ 系啊， 咁咪瘫痪咗佢咯， 系啱啊。 人工咪照出，咪做第區嘢咯，咪搞交流抗爭咯。 係啊，啱啊， 係咪啊？喂，多謝你提醒我呢樣嘢啊，大佬。 同埋即係而家建制派， 我真係唔係好樂觀喎、啊。我覺得而家尤其是呢兩日咧，建制派突然之間出嚟話咧，好明確地表示咧支持用緊急法。我覺得佢哋嗰個動機就係用緊急法，令到區議會唔使選咯。係 啊， 我覺得係，因為點解咧？由謝偉俊第一個講出嚟噶嘛，阿昌你嗰個講法 係啊。 我唯一嘅擔心係呢樣嘢。 唔係，所以其實大家都要知道佢哋嗰個策略係乜。 大家更加要小心嗰啲差館又好，地鐵站又好啊！因為你燒咗個差館，燒咗個地鐵站咧，佢就大條道理做呢樣嘢咧。喂，咁老實講，我哋想 Empire Strikes Back 都搞唔掂。 係啊， 所以我其實我係擔心11㗎，不過我就預估就 Big Fight 嚇、遍地開花， 係 周圍打過。咁但係喂，對個運動係咪有好處先？嗱，我唔知啊，我估唔到啊。冇水晶球啊！但肯定對我哋嘅形象咧，喺國際上咧係有啲影響嘅。 嗯， 即係我上個禮拜都講過，我唔再重複啦。即係話喺人哋睇到我哋鏡，因為佢唔係香港人嚟噶嘛。即係正如我哋睇緊外國，即係嗰啲咁嘅衝突一樣，哇！又抬曬電視機啊，又咩咁？我哋唔會了解人個 context 個社會問題啊。其實佢根本嗰啲有係一窮二白嘅，成日俾人恰嘅，屌黑人就俾人打死咗，跟住法庭咧就全部白人做陪審員，跟住就判咗人無罪。喂，我哋唔會去了解呢樣嘢噶嘛，我就係睇嗰啲鏡頭咯。同樣道理啫嘛，香港一樣係咁噶。所以其實我係有擔心噶，即係嗱，打還打，大家送頭還送頭，唔好搞地鐵站，唔好搞差館嗰啲啦。 我更擔心真係會死人咯。阿林鄭先啱啱講完啊嘛，三個月冇死人係一件好事啊嘛。其實係咩逆向思維？係咪即係暗示話之後如果有死人嘅話都唔關我事咧？ 嗯，唔係咁無謂啊。唔係，因為我嗱第一我嘅假設就係好簡單，就係完啦。喂，呢、這個唔係 end game。即系我唔知道我点样说服啲后生仔啊！即系喂，你今日廿几？ 啊！ 喂，仲有几廿年同佢斗 啊！ 喂，我哋就睇唔到中国有民主嘅日，睇唔到香港民主嘅日啫。 區議會 係 一個好重要嘅戰役嚟噶，講真，真係。 喂，你贏佢呢一鋪，我覺得係重要到咧，因為呢個唔係比例代表制嘛，民建聯唔可以 guarantee 有幾席喺度嘛。 係普選嚟嘅，應該。 喂，呢個係一個普選，呢個真係好似戴耀廷。勾下勾下咁讲嘅公投嚟噶嘛？ 唔系，仲有一样嘢。 So much so 啊嘛！ 而家咧， 佩凡都讲系公投啊，佢话暴徒赢即系，唔系泛民赢即系暴徒赢。 而家咧，即系而家咧，因为咧，阿林郑啦，你嗰个扑街林郑咧，即系佢喺度讲对话，冇人竟然冇人问佢，喂，点解你同我哋对话嘅同时间，你度密会啲央企，叫佢买起香港啲公司，你系咪想买起香港嘅老板，然之后向啲僆仔施压，以后唔请呢啲人啦？ 嗯、 如果是咁样嘅话呢，我觉得呢即係应该大家考虑一下，今次呢个区议会夺权之后，其实可以大请呢啲人啊，令到佢哋有一个咁样嘅避难所啊，大佬係咪，即係喂，其实讲真，好多连登仔因为今次嘅运动，公司清算佢，国泰清算佢，冇人请点算啊？喂，其实我觉得今次一个机会喎、俾佢哋合理从政喎、 係咪先，所以剩返嗰啲位即係有幾多個啊？三百幾嘛，係咪？ 係啊， 填曬佢啦。 係啊， 而家個譚香文嗰邊話填差唔多填曬啦，咪通啲菜佢哋話。 唔係，大佬你要對決啦， 即係你唔好攝多個出嚟啊，大哥，係咪啊？雪櫃放出嚟真係爭搞嘅啦，大哥，係咪？喂，你呢一鑊，你係要徹徹底底咁樣 landslide victory， 你要贏到個開行。如果唔係咧，嗰啲我哋嗰啲訴求咧唔使諗嘅。 咪你留意翻，你個特首選委其實分開兩 part 嘅，一個係新界。新界 新界同九龙香港嘛， 港九区议会 系啊，所以两边都要过啊， 两边过半先至有， 加埋先系200啊， 纳晒嗰啲特首选委嘅 系啊，所以我哋 新界就相对容易啲，我觉得。 唔系， 除咗元朗、 粤咩乡郊嗰啲地方点选啊，大佬？ 咁唔系，咁你城市人口始终系多嘅，即系我讲屋村嗰啲啊。 所以 嗱，大家努力啦，我觉得有机会嘅，系唔需要放过嘅。打多條戰線，我哋唔係淨喺街頭噶，喺度做衝衝子噶。咁你喺議會裏面多問嚟咗佢，又寫地區層面，咪好似當年民進黨咁咯，地方包圍中央咯，點解唔得？ 我覺得即係公投都可以嘅，一個口號，光復香港區會 時代革命， 區會革命啊，係嘛？喂，即係區會會呢個層面革咗命先，然之後就直。就自然就好喂你距離呢個時代革命係更進一步嘅，其實 咁咪可以直保黃龍啦， 係啊， 喺立法會 唔係即係我哋係冇利益衝突咧，當然我哋唔係選啦，係咪可能阿昌去選啫，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我 咁咪請 Anthony 做助理啦，或者請我做助理啦嘛， 去選翻竹北喎，真係 啊， 竹北咁你咪咁你邊啊？有靓仔去咗选啦， 咁啊就 喂你要剪两节，你搞到成四十几分钟， 嗱谂谂啊，系嘛，哇好鬼长嘅真系，好， 你仲有冇 topic 未讲噶嘛？今日啊，你写咁多嘢喺度，有冇嘢未？ 有冇未讲啊？又好似收到好多风，你好似话 我冇啦，仲咩收风 啊？ 我如果你真要我讲多一样嘢咧，就系我系即系你阿黄一恒都成日收到啲大陆电话啦，咁我收到一个大陆电话，我冇接嘅，但系留言信箱嗰度留言咧，就系有个大陆人讲嘢。 就问候你娘亲， 唔系佢话咧，你提供啲乜嘢即系暴徒嘅 名单， 即系知地址、电话嗰啲嘢嘅话咧，就有钱分嘅系 几多钱啊？ 咁佢又冇讲，就喺留言嗰度。我好担心佢呢啲嗱，近排有啲 嗱，你睇下搵得咁， 我就想讲啦， 攞我屋企地址俾佢啦。 我啊想讲啦， 我唔惊佢。 你同阿曹总啲地址，我估容乐琪嗰啲就已经俾晒噶啦，已经。 曹总嘅地址要搵都好唔易嘅啫。 系啦，啲电话。 因为点解咧？ 冇啦，唔好讲啦吓。咁啊，咁讲真就系啦。 我想话俾你听，点搵曹总嘅地址？ 呢樣嘢咧，真係 好 update 喎， 係嘛？即係近排而家嚟到啲網站，咩俄羅斯網站啊，註冊啊嘛，喺度即係話將即係蘋果記者啊嗰啲資料啊，全部擺咗上網啊。 算啦，你攞我屋企地址 啊 ，OK。 唔係呢個 試下睇下佢開心嘅。 我覺得起碼就係嘅，你要殺住呢個咁樣嘅白色恐怖啊、拳頭恐怖啊，呢個係一個即時嘅時機，係即刻要報仇。系嘛？社區即係起碼社區層面上面，其實萬事社區開始啫嘛。 唔係，其實咧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如果越多人繼續參與嘅話咧，大家嘅風險係相對低好多。 係啊， 如果你走得一大批人走嘅話咧，即係大家即係回復平靜嘅話咧，咁咪槍打出頭鳥咯。咁你攞地址就有用啦，因為你搞我就等於搞曬其他啲人噶嘛，有寒蟬效應噶嘛，驚噶嘛，驚弓之鳥嚟噶嘛，係咪？即係殺警白啊嘛！呢個所謂嘅 所以但係嗱，另外有一樣嘢都要講清楚、釐清嘅觀念，就係話有啲人咧就可能會講嘅，就係話喂，你而家叫啲即係勇武抗爭係咪退啊？你係咪當你 condom 啊？有好多人就咁好中意咁樣講噶嘛。嗱，坦白講，即係勇武抗爭咧，即係喺呢個時候係咪發揮到作用咧？你唔係話發揮到一個決一死戰嘅作用嘅話咧，其實係咪可以退一退？即係其實你而家講啦，即係 be water 嘛。Be water 嘅意思就其實即係其實係因應時局嘅唔同，咁然之後作出一啲應變啊嘛。咁而家眼下我哋最重要嘅戰役就係區議會選舉，呢、這個唔係人血饅頭。嗱，當然你話從政嘅人，你話黨派，你話黨，你話政黨，可能佢會自己本一地政治地盤上面有得益，但係呢個得益都係合理啊，大佬啊，因為其實 give and take 嚟噶嘛。系嘛？佢自己對啲選民都 第一區議會又唔係同立法會。OK， 嗰兩三皮嘢，佢三皮幾咧？而家好似係 大佬好有， 唉，大佬有限嘅咋？係咪？你真係攞多幾皮就係走嚟請人嚇？如果以你嘅身份請咗你都唔使交租咁就係啦，養到幾多個啊？ 但係即係大家唔好以為即係但從政係從政一樣嘢。 但係呢場係位置之戰 嚇，位置之戰。 呢個咧就係我哋要吸取翻0371咧贏完一次之後嘅教訓，因為你要真係要做到實事， 要做 咁咪借呢個機會去培訓 即係未來嘅參政人才囉，咁你一定會係呢一個嘅體育流強㗎喺個過程裏面。 其實有， 但你今次你唔 landslide 贏佢，第一我哋嘅氣勢冇咗，第二我哋冇機會去發開第一下先嘛，連第一下都冇嘅時候我點 keep 啊，點 maintain 啊，喂，而呢個已經係千載難逢嘅機會喇喎，喂，你仲唔把握呢個機會？嗱，我唔知道嗰啲背後嘅目的係乜嘢啦，係咪即係道德高尚啊，定係還是係即係而家唔講呢啲問題住，但係十一月嚟緊㗎喇喎，嗱，除非你開口中就話緊急法，咁就冇計啦。咁但係緊急法嘅話呢，同出解放軍冇分別㗎喎，同戒嚴冇分別㗎喎，咁就香港都係玩完大家攬炒，咁好囉，咁大家就炒落去囉。 啊，咁啊，有人即係 send 咗啲 tips 俾我啊，就係話前警察有啲温馨提示，差人以往打人有個白痴想法，一係咧就唔打，一打就要誇張，因為法庭咧好多時候都唔信差人會咁癲， 而家信喎。 另外佢哋亦都好鍾意一路叫你唔好反抗，一路咧就施襲，方便夾口供喎。所以咧，萬一俾差人埋身嘅時候咧，一定要俾佢快。先叫我冇反抗，我好合作。佢一掂你嘅时候咧，女就要大叫非礼，男就要叫唔好打我，好痛，已经冇喐啦。然后咧就叫名，要求睇医生。佢无赖嘅时候咧，要俾要做嘢啦，系咪？记住，越夸张。越夸张的差人呢就越其实越冇人信嘅，紧记要保护自己咁样。咁啊，大家就執生啦，呢、這个就。 我虽然都有啲咁多担心嘅，即係十月一号，但我就对香港人都依然有信心。你十一唔出嚟呢，其实係唔能够唔话呢，你係唔可以一巴刮去老共同。你十一出嚟一巴刮个老共同。你庆祝咁讲㗎嘛，七十周年嘛，係咪？你喺全國都壓迫人民㗎啦， 就要賀佢老母囉， 咪就好賀佢囉，係咪陪你親下囉，咁簡單， 搞到冇人扯旗， 因為驚仲係驚係連續打四日啦嘛，嗱，九二八聽日 咪大家揀下啦， 係咪929跟住就係咗全球嗰個串連， 全球，哇，呢個好犀利啊，呢個係十幾個國家四十幾個城市係咪，全球連線反極權，要即係其實將呢一個赤納粹嘅罪行呢就宣之於世，啊！呢、這個其實好犀利嘅， 呢、這個即係林鄭呢個功德都係。係啊，如果依個歷史嘅角度去睇， 所以大家小心啊！點解咧？因為你經過咗個幾月嘅經驗咧，即係由差佬俾人篤爆咗卧底開始，其實已經好危險嘅。因為嗱，你睇上個禮拜都係㗎，好多係佢幫手自編自導自演嘅啫嘛。你咪解答咗我疑問咯。點解汽油彈掟極都唔中嘅？點解你掟人做乜鳩嘢啊？真係大佬， 佢掟中記者咯。 唔係嗱，示威者嗱呢一個咧，蘋果其實有訪問有一個有掟汽油彈嘅， 佢話阻住 子嘅， 即係咩啊嘛，係咪？ 阻住，即係其實就等於其實呢個係Winter on Fire 嘅道理。Winter on Fire 點解咧？即係烏克蘭嘅廣場革命咧，最後尾點解會放火咧？就是、其實唔想俾啲差佬過嚟行兇，就令到自己人咧有機會走咁樣樣啊。咁啊，就係、是、咁樣咯。其實係我好多香港人，就算係衝衝子都好，其實。都是一苦善良的心嚟嘅， 同意 都是即系点解你就算私了都好，其实你见到而家地区可以文宣啦，即系呢个咁样嘅连龙墙都解释点解佢哋要私了。私了好远个情况好简单，就系话喂，因为我哋唔系个个可以挨到拳头噶，其实系系嘛，即系如果喂，亦都有个作用就系话喂，令到嗰啲男士啊唔好咁即系咁过分先啦，大佬啊。 有代价。 是啊，有代价先啦，起码。喂，起码点解何君瑶而家俾人传就话有 讲呢套嘢，你头先你讲嗰啲咁嘅道理啊，唔知係道理定係即係理由定係借口呢，就係、是、我唔拜。OK， 个社会唔应该係咁。即係如果我哋係用呢一套逻辑去解决问题嘅话呢，大家唔使读书㗎啦，唔使做节目㗎啦。咁去健身得㗎啦，學功夫得㗎啦，係咪？咁世界唔係咁樣處理問題㗎，係咪？ 我覺得原則上面支持智慧，但係呢就係、 是。智慧 OK， 即係講下冇問題。 一去到一個武鬥場面呢，就唔係話可以理性。 共產黨就係想你做呢樣嘢，你私了啊，武警示範，你自己打落埋佢。喂，我係當權者實咁做啦。 咁佢就可以 define 唔同政見嘅人士就互相 群眾打群眾，文革嘅時候冇鬥。 但係而家群眾嘅問題，我覺得我今日嗰度都講啊，係你嗰日嗰位惡意事咧，你個鏡頭影住佢咧，即係去出手攞警棍，攞、去即係 攻擊嘅差人，然後即係救走或者俾機會俾其他俾人差人撳低咗嘅人走開嘅時候咧，我覺得睇住呢條片好多人咧都衝破咗心理關口。 係啊， 我都衝破咗少少嘅，我同意。 即係起碼同意咗啊嘛。喂，佢嗰樣嘢係有個疑字。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呢啲咁樣有 extend 嘅問題㗎嘛，有程度嘅問題㗎嘛。點解你打出錯手嘅時候就會出事㗎？ 唔 你唔好似上次咁。嗰、那個差咪話成班友仔話搶槍嘅咩？咁打極都係個袋嘅嘛？屌大佬，我睇極都咁，即係話佢自通自路自演嘅啦，係咪？喂，唔好咬呢個問題住啦嘛，除非你開多次 嗱、啊，夠啦。 OK，、 啊、 好 係啦，好下個禮拜翻嚟再見。拜拜喂，仲有一樣嘢宣布先， 係 下個禮拜二我同摩哥嘅節目咧，咁就因為晏晝咧大家遊行，咁所以咧就我哋就會喺當晚就出街，應該係當晚出街，我要同阿摩哥夾咁咧就 預早錄定， 唔係預早錄定啊，預早錄定冇意思啊，夜晚做啦，你都要分析翻當日嘅情況㗎， 好在我命 係咪？咁所以我同阿摩哥暫定咧就係、是、當晚就九點半啦嚇、啊，即係其實都要分析一下，咁你同阿西良就。應該會做翻係嘛？下個禮拜佢應該翻翻嚟 啦。成日翻香港咪 係嘛？我唔知佢唔係唔喺香港，唔係香港。 我打個電話就好似唔通啦。打波幫我打一次啫。 OK 係啦。 OK 咁好啊。咁啊，下個禮拜翻嚟再見，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 Peanut.com。